频，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的。一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子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1986年，因自编自导影片《终结者》而一举成名的美国著名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紧接着接手了另外一个更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为大获成功的《异形》拍摄续集。万众瞩目中，《异形2》横空出世，获得全球1.3亿美元的票房，更是夺得当年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奖和最佳音效奖。詹姆斯·卡梅隆也因此离大片之王的地位更进一步。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一起分享美国动作科幻恐怖影片《异形》第二部。影片由詹姆斯·卡梅隆自编自导，由西格尼·维弗、迈克尔·比恩、凯利·赫恩领衔主演。在《异形》开创了经典之后的7年，福斯公司终于难耐寂寞，让经典推出了续集。不过导演的位置经历了一次换血，雷德利·斯科特在经历《异形》的成功之后，在上世纪80年代没有达到制片公司的期待。他导演的《银翼杀手》虽然经典，但在上映时成绩并不理想，于是福斯公司请来了因《终结者》走红的新锐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影片打造了一个逼真的异形宫殿。有趣的是，《异形2》中的异形巢不仅在电影拍摄结束后依然保存完好，后来还用在了1989年的影片《蝙蝠侠》中。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精彩的影片。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被异形袭击的飞船上，只有雷普利活了下来。他睡在休眠舱里，任飞船在浩瀚无边的太空中漂流。搜救队终于找到流浪的飞船，把雷普利救回了地球基地。雷普利醒来，发现周围的一切早已变得完全陌生。原来他已经在太空中漂流了57年。他连忙询问自己的女儿的下落，他答应女儿陪她过11岁生日，才得知他的女儿已经去世，膝下没有子女。伤心之际，他还要应付太空公司的听证会。 上司并没有发现他所说的异形，于是因雷普利销毁了价值连城的飞船而判处他终身取消星际飞行官的资格。听证会休庭后，雷普利生气地找到上司： 你为什么不去调查一下 LV-426 呢？ 因为我不需要。有人在那里生活了20多年，但从来没有人投诉有什么危险的生物。 你说什么？什么人？ 星际工程师。星际工程师去那儿安装了那些大气处理器，使空气能够呼吸，这要好几十年呢。我们称那儿为计时基地。 有多少人？多少人在基地？ 我不知道，大概有60-70个家庭吧。对不起。 与此同时，LV-426 星球上异形已经在无意中被一家人释放了出来。基地被异形攻击，导致与地球失联，地球上的人员并不知道 LV-426 星球发生了什么，于是派出陆战队去实施救援。巴克是太空公司的一位高级成员，他请求雷普利与陆战队一同前去救援，并且说明只要他参与行动就恢复他的飞行官资格。雷普利虽不情愿，但还是同意了。救援队集合，整装待发，每个人看起来都信心满满，认为眼前的行动毫无风险。行动总指挥是中尉戈曼，他召集队员说明行动的相关事宜。 安静。 早上好，队员们。很抱歉，在离开要塞站之前，我没有时间试训你们。 长官， 什么是希克斯？ 他的森长官，他才是希克斯。 有什么问题吗？ 这次是势均力敌呢，还是稳操胜券呢？ 我们只知道现在仍然与基地联系不上，可能与异形有关系。 请原谅长官，你说什么？ 异形？ 那就稳操胜券。我们和什么作战，长官？ Ripley， 我将要告诉你们我所知道的。我们降落在 LV-426 上，我们的一个队员回来时，他的脸上浮着些东西，一种寄生生物。我们试着把它刮下来，但是失败了。后来他自己脱落了，然后死了。凯恩好像没什么事，我们一起吃饭时，他一定是在他的咽喉里生了某种胚胎。他开始他 嘿，我只想知道一件事，他们在 威斯克斯，加油。 随时奉陪。 对对对，有人提过异形，他以为是非法移民，于是就加入了。 去你的， 随时奉陪。 你讲完没有？我希望你说的是对的，真的。 好好的，谢谢瑞普利。磁盘里也有瑞普利的报告，我建议你们好好看一看。 仅仅只是因为一只异形就在24小时内毁灭了我的整个部队，并且如果基地找到了那艘船，就不知道有多少人会遇害，明白吗？ 因此无论如何，你们最好看看磁盘里的资料，有什么问题吗？什么是私事吗？ 怎么摆脱这呆头呆脑的制服呢？ 闭上你的臭嘴，哈德森。 好吧，你们听着，我要事情进展顺利，要按部就班。 DCS 要在早上8:30以前寄收地图，我们将用7个小时来分配拆卸武器和准备登陆船。快点干吧，伙计们。 好吧好吧，伙计们，你们都听见任务了吧？好了，加油干吧。哈子，过来过来。 于是陆战队异形驾驶飞船驶向了 LV-426 星球。飞船上中尉看起来十分紧张，雷普利看了出来。 中尉，你经历过多少次这样的降落？ 38。模拟练习。 那战斗中呢？ 2次，包括这次。 该死。 他们登上 LV-426 星球，进入雷普利上次参与行动时遗弃的飞船，四处展开搜查。四周寂静万分，水滴滴在透着寒光的金属屏障上发出有规律的声响。突然管道处一声响动，所有人举起枪对准管道，一动不动。 雷普利走进管道，发现并不是异形的异动，而是一个躲藏在管道处的小女孩纽迪。雷普利追着纽迪到了她在飞船上藏身的地方，并把她救回了陆战队的飞船，而其他队员也没有在废弃的飞船上发现异形生物。飞船上面对陆战队员的问话，纽迪一言不发。雷普利示意其他人离开，走向纽迪，眼神中充满了母亲的温柔。 好，我不知道你怎么活下来的，但是你是个勇敢的孩子，瑞贝克。 纽迪， 你说什么？ 纽迪，我叫纽迪，没有人叫我瑞贝克，除了我哥哥。 纽迪，好名字。我叫瑞波瑞，很高兴见到你。这个是谁呀？ 凯西。 你好，凯西。你哥哥呢？他叫什么名字？ 汤米。 汤米？他在附近吗？和你一样躲起来了吗？你有没有姐妹？爸爸妈妈呢？牛迪，看着我，他们在哪儿？ 他们都死了，没了，我要走了，可以吗？ 对不起，牛迪，你不觉得和我们在一起更安全吗？这些人是为了保护你的，他们是军人。 这没有什么区别。 此时陆战队员也发现了新的情况，大量异形藏身在基地地下三层的加工厂里。陆战队员兴奋地摩拳擦掌，拿起武器向异形的聚集地进军。中尉格曼指挥队员前进，雷普利突然想起了什么，拦住了他。 中尉，那些步枪的杀伤力怎么样？ 口径是10毫米，用的是标准子弹，怎么了？ 好，看看你的队伍在哪儿。他们正在主热对流机的下方。 怎么？ 如果他们在那儿开枪的话，就有可能破坏冷却系统。 对对对，他说的没错，对极了。 怎么？那又怎么样？ 你看，整个基地就是一个大的核反应堆，对吗？因而就有可能引起核爆炸，而同归于尽。 哦，好，好得很。该死的。听着，埃方，听着，禁止在那里面开枪，我要你收回每个人的弹夹。 他妈的疯了吗？ 那我们到底该用什么？用脏话吗？ 只能用火焰喷射器把步枪扔掉。 长官，我 照我说的做，警官，并且不能用手榴弹。 好吧，伙计们，你们都听到了吧？都交出来吧，来吧，交给我吧。来吧，威斯克斯，解下武器。 该死！ 你也是，交出来吧，威尔斯基。来吧，来吧，科隆，交给我吧，交出来。来吧，海军们，交出来。威斯特，把任务交给你了，打开那个袋子。 非常感谢。 希克斯，从后面掩护。走吧，伙计们。 我想拿着它。万一， 我听到了。 陆战队员继续前进，突然，控制室里的信号变得模糊，里面的人接收不到中尉的信号。异形从隐秘的角落里突然出现，让所有人措手不及。一位女队员被异形举起，她手中的火焰枪失去控制，烧死了一位男队员，场面混乱至极，火焰四射，四处传来异样的响动，仿佛异形无处不在。中尉戈曼脸色发白，无法保持理智。雷普利大声命令所有人撤退，而自己开着太空车驶向地下三层的入口营救队员。撤退过程中，陆战队友损失了几位队员，雷普利开太空车逃出了基地。现在队员中只剩下了太空公司成员巴克、陆战队员希克斯、哈德森、威斯克斯、被掉落的装备砸伤昏倒的中尉戈曼。人造人主教 雷普利和小女孩纽迪。雷普利向所有人提议应该驾驶飞船离开，然后用核弹炸毁太空基地。巴克表示反对。 啊，等一等，啊，等一等，你们知道吗？这是个耗资巨大的基地啊。 可以向我追讨。 好的。啊，大家冷静一点，别激动，请你们不要鲁莽的行事。很明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物种，我认为你我都没有权利把他们斩尽杀绝。 你错了，你看看我们。 嘿，你可能没看到，可我们刚被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啊，不，我不是熟视无睹，但是我没有权利允许这种行动，对不起。 但我相信希克斯有这个权利做这种选择。 驾驶希克斯是吗？ 这次是军事行动，而希克斯是副司令，是吧，下士？ 啊，对。啊，瞧，瑞普利， 嗯， 这是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装置，是吧？他不能做出决定，他是个乡下人，我没有恶意。 我并不介意，菲蒙，你听见了吗？我们现在准备立即撤离。 好的，马上就走。 我们撤离，炸掉整个星球，这是唯一的办法。就这么做。 他们站在车外等候接应他们的飞船，然而前来接应的太空飞船也被异形入侵，坠毁于坑洼不平的土地之上。无奈之下，他们只能躲在被遗弃的飞船里等待救援。他们封锁了所有可能的入口，安顿好了小女孩纽迪和伤员戈曼。飞船的实验室里有两只异形标本。雷普利对巴克说应该销毁他们，巴克仍然反对。 这两只生物对于生物武器部来说价值数百万美元，你放聪明一点，我们两个人都可以成为英雄，下半生我们也不用发愁。 你疯了，伯克，清醒一点。你真以为你能让这种危险的生物通过 LCC 检疫站吗？ 那么如果检疫站不知道？ 但我告诉你，伯克，他们还将要知道你应对这里157名殖民者的死亡负责。 哦，等一下。 是你把他们放到船上去的。 你错了。 我刚刚查过殖民日志，日子是6月12日，79，签名是伯克卡斯基。你把他们送到了那里，连警告都没有。为什么你不警告他们，伯克？ 好吧。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那船根本就不存在呢？如果我现在做一个安全性调查，所有的人包括管理部门都会受牵连，没有人能够例外，大家都会完蛋。所以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瑞普里知道吗？这是一个判断失误。 判断失误？这些人都死了，伯克，你知道自己的罪行吗？我一定要让人严惩你，这次你不可能逃之夭夭，一定要严惩你。 此时下方一处架设有自动机枪的防御工事已经子弹耗尽，再怎么拖下去所有人都无法得救。于是主教自告奋勇离开基地，遥控太空飞船来到基地接走队员。雷普利回到实验室旁纽迪休息的地方，正当说话时，身旁的垃圾桶突然响动，两只异形逃出了标本的控制箱，对他们二人突然袭击。巴克关闭了实验室的监视器，雷普利触发了火警报警器，才叫来了希克斯的救援。消灭两只异形后，所有人跑回主控室质问巴克冷血的行为。 他以为如果我们中的一个人怀了胚胎，就可以带着这些异形通过检疫站，随便你叫他什么都可以冷冻后带回地球。没有人知道我们怀着胚胎，我和纽迪。 等一下，可我们都知道。 是的，他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在回程时破坏一些冷冻器，尤其是你们的冷冻器。他可以丢掉尸体后，然后编什么故事都可以。 他妈的，他死定了，你也死定了。这情形真可怕。听听你们说的，那是瞎猜瞎猜，事实上，真让人感到悲哀。真可怜。 伯克，我不知道哪种生物比人更优秀，但你没见他们为蝇头小利而互相欺骗吗？ 啊，我要杀了你，没有恶意的。 他得回去。 突然 主舱的灯熄灭了。 哦，他们切断了电源。 切断了电源？怎么可能呢？他们是动物啊，不可能的。 我让你驾车去检查通道，快去。 哥们，看着 Book。 知道，我会的。 牛迪，跟我走。 巴克一个人自私地逃跑了，并关上了身后让队友逃生的门，却因为慌不择路，在打开最后一扇门时，被藏在门后的异形终结了性命。与此同时，队员们正在奋力抵抗，之前一直胆小的哈德森突然变得异常英勇，最后被脚下突然出现的异形拖入了深处。纽蒂找到了一处通风口，引导所有人通过管道离开了基地。戈曼想带着威斯克斯一起逃走，并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面对异形前后夹击，他放弃了生的希望，拿出一枚手榴弹，与威斯克斯一起和异形们同归于尽。希克斯成功登上了飞船，纽蒂被一只异形抓到巢穴中，但是没有死。于是，雷普利跟随着之前给纽蒂的定位手表的位置，前去搭救纽蒂。雷普利找到安然无恙的纽蒂，正要离开，突然发现自己正身处控制所有异形的异形王后的巢穴中。一番激烈的战斗后，雷普利带着女孩纽蒂逃出了基地。异形王后在身后紧追不舍，但最终二人还是及时登上了飞船，炸毁了 LV-426 星球的基地，飞向地球。太空中转站上，雷普利和主教走下飞船。雷普利向主教表示感谢，并对自己曾经对人造人的偏见表示道歉。主教笑着把头望向地面，地上出现了一道腐蚀的凹陷，主教的胸前突然刺出一条黑色的异形尾巴。雷普利抬头才发现异形王后藏在了飞船底部。异形王后张开布满粘液的血盆大口，挥动尾部将主教撕成两半。雷普利跑回飞船，驾驶搬运货物的机械人同异形王后展开战斗，最终救下了所有人，把异形王后丢下了飞船，送入无边的黑暗太空。一切终于都结束了。雷普利将主教连接到维持人造人生命的机器上，帮助希克斯在休眠舱中熟睡，最后走向纽蒂。纽蒂睁着大眼睛望着雷普利。 我们可以一直睡到回家吗？ 一直睡到回家。 我能做梦吗？ 当然，宝贝儿，我想我们都可以。好好睡一觉。 是，那当然。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科幻影片《异形》第二部。执导大获成功的异形续集，对于任何一位导演来说本来就已经是巨大的挑战，但是詹姆斯卡梅隆并不满足于此，他大胆地将斯科特创造的恐怖幽闭压抑的异形世界全部推翻，构建了属于自己的全新的血腥刺激的异形王朝。这一举动的风险自然无需多言，仅是拍摄过程中，导演就与身为异形一忠实粉丝的摄制组矛盾重重，甚至摄制组一度罢工反对。然而事实证明，詹姆斯卡梅隆确实是执导特技大片的大师。异形续集不仅广受好评，更是在2009年美国某权威杂志评出的50部伟大续集中，异形2打败教父2获得了第一名。不仅如此，影片中大量武器的使用、女权主义的凸显、母子情深的体现，更是为影片增添了人文关怀的主旨，时至今日仍为人们津津乐道。卡梅隆这种大开大合的拍摄风格，使得影片的商业性和观赏性大大提高。异形2以不足2000万的投资获得了5项奥斯卡提名，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票房过亿的 R 级电影。好的，